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时间来到下午的5:12，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天主持的有我陆宇光和麦家俊。麦家俊你好。 陆宇光你好，大家好。 麦家俊，近排好似真系话咧，接二连三咧，都有啲旧楼嘅一啲石屎啊，或者批档剥落嘅一啲事件发生啊，更加有啲嘅事件咧系伤到途人咧，咁啊造成一啲真系人嘅受伤，同埋一啲财物嘅损失等等啦。咁究竟我哋即系香港都越嚟越多出现一啲嘅楼宇老化嘅情况之下，咁点样可以即系保障到楼宇安全，保障到我哋市民嘅安全咧？嗱，其实咧，见到咧吓，寻日咧。就又发生咗另一宗嘅事件啦，又系冧石屎。不过咧，今次就有少少唔同。之前咧就有几宗咧都系嚟自一啲嘅旧楼嘅外墙石屎剥落啦。今次咧就系一个室内嘅冧天花石屎嘅事件啦，麦家俊。 系啊，咁今次冧天花嘅事件咧就发生咗喺咧旺角嘅信和中心啊。其实呢、一个商场咧，其实楼龄咧就大概系44年。咁咧我哋所知咧就系咧那个屋宇署里边咧系冇发出呢个强制验楼通知啊。咁正如陆宇光所讲咧，今次咧就算系有验楼通知都好啦，通常都系讲紧系即系公用嘅地方啦，即系大厦嘅外墙咧去做一个强制检验楼啦。咁但系今次其实喺一个室内里边，而今次嘅室内里边咧，其实就系一间眼镜铺。咁听闻咧就系咧佢嗰个嘅报道咧，就讲紧成个嘅石屎剥落嘅状况咧，就喺个天花度跌咗落嚟，咁咧就好似成1米至1米，即系1米乘1米咁大，都唔细嘅。咁即系亦都系不幸地咧，亦都系砸到里边嘅一个男事主啦。咁所以亦都系受咗伤嘅。咁亦都系即系即刻去引起一个讨论咧，就系、是、平时我哋所讲嘅强制验楼咧，就系喺一个公家嘅地方啦。咁而家你喺私人嘅地方，咁呢个责任究竟喺边度咧？究竟系业主啊，定还是系即系其他嘅责任方喺边一度？咁同埋如果真系要去将来避免呢啲事情发生咧？究竟有冇相关嘅啲政策，或者系咧社会上面咧有任何啲保障产品咧，能够做到呢啲事情咯？ 讲多少少事发嗰个经过先啦。咁呢件事件咧就发生喺旺角信和中心啦，就喺2楼一间嘅眼镜铺入边嘅。咁佢嗰个天花咧就大概系1米乘1米嘅石屎咧就剥落啦。咁其实咧根据有传媒访问翻店主所讲咧，咁其实咧寻日开铺之前啊，即系讲紧下昼1点左右啦，咁已经有批档咧由天花嗰度跌咗落嚟噶啦。咁之后咧就请相关负责维修嘅师傅咧到现场去到睇同埋影相啦，咁点知咧就正喺呢位男工人检查期间咧，石屎咧就突然系大面积咁倒塌，咁去砸中佢个头啊！咁店主都话自己喺工人附近啦，都系犹有余悸。虽然就见唔到个工人流血啦，咁但都应该系几伤下。店主又话咧，其实呢个商场咧近期咧系有一个嘅外墙嘅维修啦，亦都系有一段时间啦，咁就去到咧近期咧系去到呢个涉事嘅楼层外墙嗰度维修，咁就怀疑咧呢件事会唔会同咧呢个嘅外墙维修有关，令到室内咧都有一个天花剥落嘅情况咧。嗱，咁就其实头先你都讲啦，即系我哋而家咧系有冇一个政策去到处理一啲室内吓私人地方嘅一啲石屎天花嘅一啲问题咧？嗱，而家即系虽然话有强制验楼计划啦，咁但系咧 主要針對嘅都係一啲嘅公用嘅地方啦，即包括外牆啊，以及其他嘅公用地方啦。咁一啲室內嘅情況又點樣咧？咁係咪需要業主自己去負責，還是大家覺得應該政府有一啲嘅政策或者一啲嘅措施去到解決呢個室內啊，都有一啲嘅樓宇結構嘅安全問題咧？ 系啊，咁啊，依样嘢亦都系即系大家讨论嘅点啦。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香港里边喺五六十年代，甚至乎七八十年代咧，即系我哋发展得快咧，好多楼宇都系嗰阵时起嘅。咁其实呢啲小则咧四十几年，如果系内则嘅话咧，可能系七八十年楼龄。咁你依啲咁嘅楼咧，其实本身我嗰个强制验楼嘅政策咧，其实喺大概十年前，2012年嘅时候咧，就去即系去拍板话要做嘅。咁系由而家开始咧，其实大概十零年咧。但其實香港有好多樓宇咧，其實都仲未開始去做到依個強制驗樓。好似而家就係講緊話驗樓嘅年紀咧，就去到五十年嘅樓齡咧，就一定要驗啦。咁而家好似降到去40。咁其實依一啲外牆嘅一啲或者係公家嘅一啲嘅強制驗樓嘅部分咧，已經有政策保護啦。咁但係頭先佢正如陸宇光所講，咁內部私人地方咧，其實仲有好多灰色嘅地帶。但係呢啲灰色地帶咧，就算而家有冇政策都好咧，都一定系迫在眉睫啦。因为原因就系城市系老化紧嘅，亦都的而且确越嚟越多一啲好楼龄好长嘅楼宇。咁呢啲亦都会好似头先个业主咁所讲啦，就其实越嚟越多呢啲事情喺头先嗰个信保中心度发生。咁亦都相类似嘅事件咧，市民系会关注。 咁問題係咧，即係嗰個責任當然係業主需要負上啦。咁但係咧，業主有冇呢個能力去到分辨啊？即係佢個室內嘅樓宇結構有冇出現問題咧？因為始終業主都唔係一啲嘅專業人士啦嚇。咁佢用乜嘢方法可以睇到個室內嘅情況係點樣咧？咁先至去決定係咪揾呢個專業人士去到檢驗同埋維修咧？咁呢個相信大家都係一個心裡面一個疑問或者一個都擔憂嘅地方。不如都问下各位听众啦，咁大家可能都系一啲嘅身处一啲旧楼入边啦吓，咁大家对于旧楼嘅一啲楼宇安全状况系点咧？咁尤其是今个个案咧，就讲紧一啲室内嘅情况，大家又点睇啦吓？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咁呢个时间咧，我哋电话旁边都请嚟一位专业人士同我哋倾倾啦。有香港工程师学会建造分部主席谢伟正啊，谢伟正。你好， 谢伟正你好， 系主持人你好， 系都想问一下你有冇留意今次旺角信和中心嗰个眼镜铺天花甩石屎嗰个事件啊？你自己有冇即系留意到个情况，会点样去分析嗰个嘅剥落嘅一个情况同原因 咧？嗱，我都响传媒啊报章度留意到琴日呢单事件嘅，咁当然我自己本人就冇去现场嗰度去了解分析啊。不過傳媒啲視頻短片咧，同佢嘅視頻短片睇到咧，就係睇嚟咧，似乎係個眼鏡鋪嘅東主，佢請咗個裝修師傅幫佢檢查，或者係可能係維修或移走啦，即係疑似就已經係爆裂咗嘅天花板嘅石屎層嗰時咧，咁石屎層啊自己嘅重量咧跌咗落嚟，就傷咗個裝修師傅嘅就係、是、 根据有啲嘅传媒报道都话咧，今次有天花石屎剥落之后咧，都系有见到钢筋系外露啊，咁亦都见到钢筋咧系严重生锈，咁其实呢件即系譬如钢筋生锈，会唔会都影响到石屎特别容易剥落嘅咧？咁而钢筋生锈个原因又系啲乜嘢咧？ 嗱，其实就石屎剥落咧个原因，正正都系钢筋生锈引嚟嘅。因為我想講少少啦，就話我哋啲樓宇大部分而家都叫混凝土鋼筋嘅設計啊，我哋俗語講嘅石屎廊啊，咁其實鋼筋係一個主要嘅成力部分嚟嘅，咁但係鋼筋係鐵嚟噶嘛，咁會受即係空氣、水氣影響啊，或者水嘅影響做生鏽，所以個石屎其中一個作用咧就是個保護層嚟就係、是、啊，咁咧見到鋼筋生鏽咧已經係有跡象咧，佢係受到水嘅影響，受蝕膨脹咁逼裂咗嗰啲石屎保護層嚟就係、是、嚇。 明白。咁头先呢，因为其实我哋都有讲过话，如果唔系专业人士呢，即系譬如无论业主啊、租户啊，一啲喺私人嘅地方呢，其实佢哋都几难去断定，其实而家佢哋自己嘅嗰、那个即系地方呢，系咪需要去做一啲定时嘅检查，或者系即系判定有冇一啲危险啊。通常有冇一啲乜嘢即系 tips 俾到即系啲大众，就系话，其实如果你嗰个嘅租嘅地方，或者你自己拥有嘅地方，其实喺某啲唔同嘅，譬如头先所讲比较潮湿啊，或者有水渗入嘅地方啊，就已经系一个危险嘅信号。咁其实点样去令到大众去知识多啲呢一啲有机会嘅危楼嘅一个状况啊？ 嗱，主持人讲得绝对啱啊，因为要定一个即系石屎结构啊，个受损程度咧，一定要揾专业人士嚟评估嘅，即系一般大众市民都未必就有咩咁，但系咧，其实一般大众市民咧，可以从日常咧留意一下，就话佢用紧嘅单位，或者住紧嘅单位，或者用紧楼宇咧，如果有啲迹象出嚟咧，就已经就系有啲就系叫做提示，就话咧可能有问题嘅。例如啊，如果你见表面嗰度已经有水渍，甚至有啲锈迹渗出嚟啦，或者啲石屎见到有明显嘅裂痕啦。甚至乎啊，个石屎已经拱起咗啊，咁啊拱起咗，代表个入边嘅钢筋咧已经系健康情况有问题咧，开始就系生锈发胀噶啦。咁如果有裂痕嘅话咧，水气就容易入侵咧，咁入侵到石屎层咧，咁令到个钢筋咧就年月久远咧就令生锈发胀嘅。如果啲迹象嘅话咧，佢就应该就揾啲就系注册嘅检查人员啦。咁其实屋宇署咧已经系有个 list 上度咧，有啲咩就系合资格嘅註冊檢查人員去做檢查。點解我提議要註冊檢查人員呢？因為啲註冊檢查人員咧會用啲專業性嘅方法同用儀器幫助嘅，唔係純靠肉眼嘅。例如有啲可能就水分含量嘅測定，可能就 moisture survey 啊，紅外線熱像探測啊 ，thermographic survey 啊，甚至乎我哋有時咧就要打開個石屎嘅保護層，睇下鋼筋情況。或者就石屎嘅受损程度，啲碳化检测，用呢啲嘅专业嘅仪器嘅帮助之下，系同埋喺数据嗰度咧，我哋先至可以分析到咧，就个石屎结构嘅受损程度嘅吓。 根据传媒访问嗰位店主所讲咧，咁其实佢都有留意到一啲嘅迹象噶啦，都话讲到寻日咧已经有一块嘅批档从天花位置咧就跌咗落嚟，咁于是咧就请咗工人咧去到去睇噶啦，批档跌落嚟系咪都其中一个嘅迹象嚟嘅咧？ 其实佢业主，我觉得佢都做得啱咗第一步噶啦，正确咗第一步噶啦。佢见到石屎已经有裂痕或者批，即系有跌落嚟啊嘅迹象嘅话咧，佢都请咗啲装修师傅帮佢嘅。不过就啱啱我讲第二步咧，其实就系、是、最好就揾就系合资格嘅或者注册嘅检查人员帮佢睇喺入边嗰度个结构或者钢筋嘅受损程度，而从而就系定翻用咩方法做修补维修。第三部分嘅话咧，定到嘅方法咧，就揾啲就合资格嘅承建商或者我预期已经有一系列嘅小型承办商咧，跟翻个方法做修补。我亦都唔建议啲小业主自己 D I Y 啊，可能佢帮间啲五金铺买下啲批档料啊，冚咗面嗰度呢个。未必是一个治本的方法的。 但正正呢，就是其实很多大众呢，即尤其是中小企呢，即他们可能都要看个成本啦，即有时会觉得这些小小事就即好像人这样，你有少少不妥未必是看医生，即是自己去买药食这样。你现在好像做一个即一个好标准或者是一个专业的检查，就好像我们去做一个好标准的身体检查这样。咁通常来讲呢，都可能是要隔一段时期去做的。咁你们会是怎样去建议啲业主或者系即系私人嘅地方，大概几耐先需要做一次，同埋佢自己本身嘅楼宇大致去到咩年期，即系唔会十年嘅时候就会做呢样嘢啦，可能系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即系呢一啲嘢，即系令个大众可以更加可以多啲去参与到呢一啲比较正规嘅楼宇检查咧。 我又唔想到定一个好即系好硬崩崩嘅年期嚟嘅，我知道啦。香港政府就有個法例，就係三十年嘅樓齡就係就驗樓嘅，咁呢個就是法例要求啦。咁其實三十年一個係基準嚟嘅啫。咁啱啱我所講嘅，我都明白到嘅。一般嘅單位用户又好，租户又好，都係大眾市民嚟嘅啫。 動議就找專業人士，咁就唔會嘅。但我講啱啱講啲，如果你目測到咧，如果係啲程度一路惡化落去咧，佢係要行動噶啦。 冇錯， 即係如果你唔再再行動嘅話咧，你會就會惡化到真係會石屎剝落跌到落嚟。咁跌落嚟有兩個嘅效果嘅影響嘅。咁第一就影響到自己啦，甚至乎尋日嗰單案件咁影響到裝修師傅啦。 嗯。 咁有啲就喺外牆嗰度就影響到啲街外啲公眾途人啦，都有一定嘅法律責任要負擔。咁所以我就提議就話，如果見到佢跡象一路係惡化咗落去，例如啲裂痕，我可以咁講啦，如果裂痕為例，你見到啲係微痕嘅，可能你都可以話自己執住先。但裂痕一路係惡化落去，越嚟越闊嘅話，佢係應該就開始就係要揾啲檢查人員。嗱，我啱啱講嘅係揾檢查人員啫，因為而家坊間就或者屋宇署啲檢查人員咧，佢啲收費應該都係叫合理嘅，做個檢查，即係俾翻個報告先。如果佢出個報告，即係等於我睇家庭醫生咁，一般家庭醫生你見到原來你係要睇專科嘅，例如呢個結構性問題要揾結構工程師，或者係水喉機電問題要揾機電工程師，一步步先揾專科咯嚇。 嗯，嗱頭先你都講到話，即係可能嘅公眾啊、業主自己咧，都去到觀察樓宇裏面嗰個狀況，究竟譬如個裂痕會唔會去加深加大啊咁樣啦。咁但係可能有啲業主都話，即係佢就唔係專業人士啦，即係究竟點樣去判斷嗰條裂痕係一個油漆嘅問題啊，定係一個真係可能有一個結構安全嘅風險咧？咁點樣去判斷啊？有冇一啲嘅專業指引可以俾翻佢哋咧？ 嗱，依啲都好專業性嘅，不過俾少少 tips 啦。 嗯， 即係有時你見到好似油漆裂痕就喺表面度嘅，即係啲龜裂嗰啲咧好淺嘅。 係， 有一啲裂痕都去到一定闊度嘅話，可能你要揾張紙啊，甚至乎又揾一間尺試一試。如果佢一定深度嘅話咧，個裂痕咧，我已經相信都唔係叫表面啲油漆嗰啲裂痕嚟㗎啦。依啲係啊，有時用啲小工具嚟測試咗先，咁然後就再揾啲預測嘅檢查員幫你做深入程度嘅檢測咯。 我哋頭先都有提到咧，咁而家即係政府都有一個政策，就係強制驗樓計劃啦。咁就係講緊咧30年樓齡以上，咁如果政府向佢發出一個嘅強制驗樓令嘅話咧，就必須要有人去到檢驗同埋係即係進行有需要嘅修葺啦。咁但係呢啲都係針對咧一啲嘅公用部分啦、外牆等等嘅地方。就頭先講我哋今次信和中心呢個例子係一個私人地方室內嘅地方咧，咁暫時就好似冇一個嘅政策去到處理，你又認為政府應唔應該將呢啲嘅，譬如強制驗樓嘅政策延伸去到室內嘅範圍呢？ 政府政策我就唔評論啦。不過我覺得這一棟樓如果想去健康使長期使用嘅話咧，應該就係佢檢測範圍咧，應該就係包括照闊啲嘅，因為就話一棟樓如果係有事，而家今日我哋就講緊就係石屎剝落啊嘛。咁除咗影響公眾市民大眾嘅話，其實個使用者都會有影響嘅。咁我覺得應該就係要涵蓋闊啲嘅呢個檢測令又好，或者嘅檢驗個範圍係嚇。 嗯，問多一個最後嘅技術問題啦，即係今次店主都向傳媒講咧，咁今次呢棟大廈嘅外牆係做緊維修啊，個維修外牆嘅維修會唔會係震動到室內嘅石屎都令佢有結構嘅問題啊？ 嗯。 我掌握唔到而家信和中心去做啲咩维修同埋嘅震荡程度啦。不过就係正常嚟讲，如果个石屎结构係正常冇异样嘅话呢，一般嘅震动呢应该係可以吸收到嘅。 OK。 咁而家你跌落嚟咧，應該就喺個石屎層入邊咧，我哋俗稱已經有內傷啊。 明白，好。 咁啱啱 時間關係，同謝偉正先生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我哋電話係18723111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印尼雅加达的行程，代表团下午参观雅曼高铁的哈利姆高铁站。高铁职员向代表团介绍车站的建设。 李家超参观之前在午宴表示，连接首都雅加达和城市曼隆的雅曼高铁将两地交通时间由超过三个钟缩短至大约四十分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项目，今日是亲眼见证远见项目变为现实。南亚海难事件，其中两名死者的家属早前入禀高等法院原讼庭，要求召开死因研讯被拒，家属其后上诉，上诉庭颁下书面判词，裁定家属上诉得席，下令为两名死者召开死因聆讯。海难家属发出新闻稿，对法庭裁决表示万分感恩，形容皇天不负有心人，家属会好好准备开庭，希望尽快召开死因研讯，找出沉船更多真相，对死伤者有交代之余，更重要是对症下药作出建议，防止类似灾难再发生。其中在海难之中失去两名亲人的徐先生说，死因研讯只是开始，又指事发至今已经十一年，可能有部分涉案证人已经移民，关注死因庭会怎样处理，他呼吁有关人士配合回港作供。保安局表示，警务处去年十一月起到内地举办内地大学招募快线，为内地港生举办招聘讲座，并且安排职场轮选，在收到的447份内地港生投考警队职位申请之中，截至上个月30号，有128名学生成功通过警员的轮选程序，正在进行其他聘任程序，包括品格审查和体格检验。考生最快下个星期一成功获聘任为警员，其余申请仍在轮选程序之中。保安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又指出，警方在2021年4月推出计划，让2000年6月1号之前入职政府的现职非首长级警务人员申请达到退休年龄之后延长服务至60岁。截至今年4月1号，有3439人已经获批准或者原则上批准延长服务至60岁。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预料超强台风杜苏芮后日朝早在福建福清到广东未来沿海登陆，可能是2017年以来登陆福建南部的最强台风，以及近十年来影响广东东部的最强台风。广东和福建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多条海上航线取消或者停航，渔船回港避风，广铁部分列车停运。台湾的气象部门预测，杜苏芮将云林、嘉义、花莲纳入陆上台风警报范围。当局宣布，花莲和台东县今晚六点起至到听日停工停课，听日所有内陆航班取消。杜苏芮较早时吹袭菲律宾北部，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两人受伤，超过18万人受灾。北伊洛窝省宣布进入灾难状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骤雨较多，海有涌浪，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间中有狂风大骤雨，离岸风势颇大，可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5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水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意外情况啦。清水湾双狮湾路近碧云苑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嗰度咧仍然系来回全线封闭，揸车朋友要改道行驶。另外，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彩活园村，近住彩园村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 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仍然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马会道回旋处。另外啦，马会道去塘坑村方向，近住龙心路一段咧系挤塞噶。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现在一带是比较多车经过，请小心了。就是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有坏车经过，请小心。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在康庄道桥底。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稍为多车一啲。提一提大家啦，七咸道北有路面急收，去油麻地方向近住芜湖街部分行车线封闭咗，经过请小心留意啦。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推行福建计划之下，香港的长者在当地生活的情况。立法会议员狄志远， 生活是改善是理想的，但是大部分人都提出没有医疗保障。 立法会议员李世荣， 都希望政府可以尽快和内地的相关部门去接洽，让香港人拎着医疗券都可以在内地使用。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下冬》，两位商业调查师深入企业侦缉害群之马，联手消除商业欺诈。国剧夜场《简言的下冬》改编自中国商业悬疑小说《秘密调查师之家族阴谋》，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節目，剛才就討論緊，昨日在旺角信和中心就發生了一宗在眼鏡店入面室內有天花板的石屎倒塌，擊中一名男工人的事件。我就講緊就是一些舊樓，無論是一些室外，我們過往都近期都接二連三聽到一些外牆石屎剝落的事件，到昨日這個個案是一個室內的空間的一個石屎剝落的事件，都大家都關注到是舊樓裡面的樓宇安全結構的問題。各位聽眾怎樣看這些事件呢？如果大家是業主的話，更加可能是需要負責去到維修，而出了事也可能是要負責。大家又怎樣看呢？可以打電話來1872311 1872311跟我們談一下。麥家俊，其實都講到現在香港都不少的樓宇都出現老化的情況。根據2021年底的數字，全港60年樓齡以上的樓已經有3500 百几栋，五十至五十九年咧五千六百几栋，四十至四十九年楼咧就系七千五百几栋啦吓，咁都可以话系唔少嘅旧楼啦，随时都可能成为一啲嘅城市嘅炸弹啦吓。 系啊， 咁嘅究竟啊，即系而家政府有咩嘅政策去到确保楼宇安全咧？头先都讲啦，有一个强制验楼嘅计划，咁啊政府话咧就咁耐以嚟咧已经发出过七千几张嘅强制验楼令啦，咁但系咧都仲有大概系四千八百栋楼咧系未遵从咧就系所涉及嘅强制验楼令噶嘛，家俊 系啊，咁啊即系呢个亦都系一个唔少嘅数字啦，即系成四千几栋，咁啊当然里边咧其实咧讲紧话要去做一个强制验楼里边咧。究竟有啲咩範圍啊？即係如果你話唔遵從呢、這個即係屋宇署嘅一啲要求去做嘅時候，其實咧以下嘅方式咧係大家需要知嘅。第一個咧就係、是、如果要做呢個強制驗樓嘅話咧，外部嘅構件同埋其他實體嘅構件會去 check 啦。跟住之後消防嘅安全構件啦、排水系統啦，即係諸如此類嘅其他嘅公用部分咧。都會係去做到嘅。咁其實就算頭先我哋所講私人嘅地方咧，暫時咧係未有涵蓋啦。咁但係實際上咧，頭先所講嘅嘢，其實對於大廈嘅整體安全嚟講咧，其實都重要嘅。咁一見到成四千幾棟都未有嘅話咧，其實情況都幾令人擔憂。 屋宇署都会去到睇翻咧呢啲未遵从强制验楼令嘅楼宇啦，咁希望可以尽快咧咁去推动呢啲楼宇嘅检验啦。咁如果真系咧就呢啲嘅楼宇咧系冇法团啊等等咧，咁如果佢哋参加咗楼宇更新大行动咧，列为第二类嘅楼宇，即系冇法团去到处理维修嘅招标等等咧，屋宇署可以做咗先噶，做完之后咧先至向翻业主去追讨相关嘅费用啦。不过如果有啲嘅业主啊法团啦，真系咧，系违例多，即系未有遵行强制验楼令多时咧，咁啊，屋宇署咧而家都话会去到果断执法，提出检控噶。好啦，咁啊，点样睇即系呢啲旧楼安全咧？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啊。咁啊，麦家俊啊，咁早前咧都就住因为有啲旧楼咧吓出现咗一个外墙石屎剥落嘅情况咧，咁有政党就火拍一啲嘅专业人士咧，就进行一啲嘅红外线扫描啊，睇下啲楼宇嘅结构安全问题。咁呢个时间我哋电话旁边请嚟香港验楼师学会嘅会长余力生啊，余力生你好， 余生你好。 是喂啊余力生嗰个嘅电话连接可能有啲问题啦。咁即係呢个验楼师学会呢，咁佢哋火拍咗政党啦，咁就喺一啲嘅大厦呢就用红外线嘅扫描仪啊，就去扫一扫呢就可以了解即係外墙嘅温度啦，咁就可以呢就係出现即係可以揾到呢究竟呢个嘅墙身入面呢有冇一啲裂缝啊、渗水啊、有石屎剥落嘅危机等等 㗎。 咁呢样嘢啊，头先我哋讲啦，即係一啲嘅过往都系啲外墙嘅问题啦，室内又用唔用到咧？吓，请翻余力生出嚟先吓。余生你好， 余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我就想问一下咧，就系呢啲嘅红外线仪器咧，喺今次即系譬如系信和中心呢啲室内嘅场景咧，系咪都可以检验到噶？ 可以，因为其实要检验呢类嘅问题嘅咧，其实我哋应该。用幾種手段嘅，就唔係淨係用一種手段嘅。啊，咁紅外線咧只係其中一種手段嚟嘅啫。 係， 亦都包括目測都係一種手段嚟嘅。啊，亦都包括係如果你發現佢有某程度嘅滲水漏水咧，亦都有另外一啲儀器咧係可以幫忙嘅。 嗯 嗯。 咁如果你令到你覺得嗰、那個基本上嗰個樓嗰、那個石屎嗰、那個condition 咧個樣咧係即係開始去到好差嘅話咧，咁我哋亦都可能會另外去試下嗰個石屎個力度會唔會已經低於佢一開始嘅時候起樓嘅時候設計嗰個力度。咁、所以係一個綜合嘅試驗，但係咧我哋強調嘅就係我哋都係以數據行先，以數字行先，就唔係話。某一即系我觉得佢有问题，或者你觉得有问题，咁就当佢有问题，咁就唔系咁样嘅。 阿余生可唔可以分享多啲？你话以数字同数据行先咧，咁就诶呢、个都好重要，因为头先你讲到目测啦。我哋即系头先新闻之前咧，我哋都有讲过，香港工程师学会建造分部主席啊谢伟正先生，佢都有讲过就诶目测系可以嘅，咁但系都要定时做一啲专业嘅检查。咁啊，所以其实喺决定几时去目测，几时去做嘅专业检查中间，头先你提到嘅数据数字，其实系啲咩回事，令到大众可以知道几时去做一个啱嘅事情咧？ 如果你一定是要針對剛才你講的那個 case 呢，即是你個信和中心那個 case 呢，其實我們一般來講呢就不會只是說check 一樣東西的。我們通常呢就一進去呢就會我們做一個叫 condition survey， 即是現況的一個測量。咁呢 condition survey 呢就會剛才牽涉到剛才講過的所有東西啦，包括有冇漏水啊？有冇嗰啲石屎嘅力度啊？或者有啲裂缝啊？咁唔知裂缝究竟系边种裂缝啊？系本身嗰啲装饰，譬如啲批荡嘅裂缝啊，定系唔系？呢啲裂缝望落去有机会系一种叫做结构性嘅问题噶噃，可能真系严重噶噃。咁我哋做咗一个初。如果發覺有些情況是真的要再去深入的話，那我就會轉介給其他不同的專業人士，例如結構工程師啊之類的。那所以呢我們做一個呢就是叫做有些比現在我們跟這個政黨做的那個快測呢就做再做深入一點咯。 明白，咁但系头先你都讲就系要做个 survey 啦，即系一啲简单嘅问卷啊、检测啊嗰啲嘢啦。咁但系几时佢哋先至知道要做呢一样嘢咧？因为其实即系呢一个头先所讲话，就算唔系好深入，做一个简单检查去睇翻有啲数据，其实都一般市民都未必咁容易去决定应唔应该做嘅，同埋都唔知道点样揾边啲人做。咁所以其实喺边啲情况，就系咪就头先你所讲一开始嘅目测？嗱，見到又唔妥啦，都要去即係做翻呢啲嘢咧。我諗好多大眾市民想知道啦。 嗱，有兩個方面去考慮。第一，你望落去都有啲問題噶啦，我諗就即係直情係譬如啲見到啲鋼筋啊，或者佢本身有啲裂痕啦、啊，又或者佢滴緊水啊，滲緊水啊，咁呢啲就。已經告訴你有問題的出現啦，咁或者你望落去試試正正好像沒問題嘅，咁但係會唔會是因為嗰層樓或者嗰個鋪租俾你或者賣俾你之前有人做咗啲叫做我哋行內叫做化妝樓呢？咁佢可能係表面靚嘅啫噃，咁樣所以咧喺呢啲情況咧，就可能頭先你啱啱提到嗰啲工具啦，嗰啲儀器啊。包括嗰啲RIT 啊，即係嗰個叫做快速呢、這個紅外線機啊，又都有啲微波機啊，微波機就可以 check 到深入去到嗰、那個石屎表面嘅水分啊，咁或者係而家政府滲水辦都常用嘅針機啊，就 check 到嗰個表面嘅濕度啊，咁樣幾樣嘢加埋咁就。可以睇到，其實你見到靚仔，其實佢咪真係靚仔咧？會唔會係遮住咗咧？咁所以呢啲就係應該講真，如果唔係全新樓嘅十年廿年之後轉手嘅都可以做噶啦。 OK， 好，唔該曬余力生先生， 多謝 嚇驗樓師學會會長，咁提供咗一啲咧係專業嘅一啲儀器啊或方法啊，俾我哋去到驗下樓啦嚇。呢個時間咧，我哋電話旁邊咧係有一位聽眾啊，張小姐喺度啊，我哋電話1872311，聽眾可以打電話嚟發表意見嚇。張小姐你好， 張小姐你好， 喂你好啊，係咪六？先生啊， 系啊，仲有麦家俊喺度。 你好， 就麦生系。咁我想见证咧，我都系信和中心其中一个小业主嚟嘅。即系之前我都喺嗰度做咗一轮生意嘅，咁而家我就冇做啦，咁都系租俾人啦。咁其实我哋信和中心嗰个保养都好稳阵，因为点解咧？我哋有法团咧，成日去巡嘅。同埋咧，信和中心里面呢好多都是做喺度做生意嘅，多数都系大业主、小业主，咁其中有啲系租客啦，咁 佢嗰度啲單位已經賣曬出去噶，所以所有嘅單位都有業主負責。咁我哋做業主就好緊張呢、這個建築物嘅結構嘅，所以有啲咩事咧、我哋都會同法團去討論嘅，尤其啲大業主添。咁啊，大業主講咗，我哋小業主就跟隨佢點做點做啦。咁耐不耐都有啲維修嘅，所以我見證住我哋九四年咧就做過一次大維修。就好似而家咁，又搭外牆啦，又維修裏邊周圍啲結構啊咁啊，包括即係細細嘅廁所乜嘢都換曬。咁而家咧就再係有一次大維修，我哋業主啱啱俾曬錢噶啦。咁你見到所有即係將外牆搭曬棚咧，就係、是、我哋業主夾錢嚟維修噶啦。咁就係法團組織嘅。咁點解個單位會係 啦？點樣理解呢件事件咧？嚇 係啦。點樣理解咧？因為咧嗱，我哋即使個個係小業主係法團，我哋干預唔到你單位裏邊租客想做啲乜嘢，我哋業主租咗俾人咧，我哋干預唔到個租喺裏邊做乜嘢噶。咁佢要搭要搭要斬乜嘢？咁我哋真係唔可以干預佢，唔准咁。但系呢塊石屎點解跌落、我就唔知係呢個裝修問題啊，抑或租客問題啊，因為係真係鋼筋嘅問題。但係照計如果以我哋呢個頻率嚟講，維修得咁密嘅，咁同埋啲業主咧，亦都好多時都會好巡查自己嘅單位嘅，咁冇理由就會咁容易跌個石屎。我就想問，佢個石屎係咩時間跌呢？係裝修嘅時間跌啊，抑或係租客呢、這個係新租客又舊租客租客嗰時跌嘅呢 o、okay, k 好，咁啊唔好意思啦，即係時間關係啦，咁都好清楚講咗啊，張小姐嗰個觀察啦。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繼續傾啊。 我係天球傳承， 我係新聞天地嘅， 我係電視部 嘅，我係外景設計及照片 台。我香港電台介紹你識， 今日請嚟嘅 係我係工程師 Patrick， 負責香港電台電視製作同埋廣播系統嘅發展。2014年之前，電視部每日嘅製作量大概1至2個鐘，經有台轉播。而家電視部已經擁有2條自家制同埋3條轉發中央電視嘅24小時頻道。我哋必須重置設備，改建現有空間，去容納不斷增加嘅服務需求。 公共廣播95年，聽見香港，聯繫你我。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下午5:52啊，麦家俊啊，这个时间咧又讲一讲都是楼宇结构安全的问题啦。不过就是不是讲紧外墙或者石屎啦，今次咧讲铁闸啊吓。寻日咧就发生咗一件嘅事件啦，就是喺界限街一栋嘅大厦叫做九龙塘大厦咧，夜晚近8點咧有一道嘅车闸咧就冧咗落嚟，就压伤咗一名嘅65岁女保安啊。咁啊事主咧头啦、腹部同埋大腿都受伤，咁啊盆骨骨折。咁经救护车咧就系到场治理之后就送院。呢一栋嘅铁闸咧就系面积大约2米×3米，咁啊麦家俊都呢啲铁闸咧真系都可以几重下噶。咁如果冧落嚟都真系可大可小啊。咁以往其实都试过咧，就有其他嘅地方出现过冧铁闸嘅事件啦，包括系上个月嘅荃湾西约体育馆啦，以及就系旧年嘅油麻地母婴健康院咧都试过有铁闸咧系倒冧，更加系试过有人咧系被压中咧系不治添噶，咁究竟点样去理解呢啲嘅铁闸嘅安全呢？我哋点样去留意住呢啲铁闸有冇一个安全风险咧？麦家俊啊，呢个时间请嚟一位嘅人士同我哋倾下啦，有建造业总工会属会嘅工作场所职业健康及安全管理人员工会理事李光升先生啊，李光升你好 ，Hello， 李生你好。 你点样理解呢栋嘅车闸跌落嚟所造成嘅一个威力咧？系咪真系好危险嘅咧？ 其实系噶，因为一堂咁大堂嘅闸咧，如果冧落嚟咧，砸中人咧，真系会造成好严重伤害嘅。譬如好似旧年油麻地嗰个个案咁啊，咁嗰个女保安员就不幸过身啦。咁所以喺呢啲闸嗰个从设计、维修、保养各方面都应该要做好少少咧。咁我相信咧呢啲事件系绝对能够避免嘅。 咩情况之下呢啲铁闸会咁样倒冧落嚟咧？系咪主要都系嗰个接驳螺丝问题咧？ 嗱，闸主要系分两大类啦，一类就系掩闸啦。 OK， 即係有隻狗，好似我哋啲木門咁啊。第二類就燙閘啦，即係有個碌咁碌嚟碌去嗰邊啦。 係 從風險上面有角度去睇咧，理論上咧掩閘嗰個風險咧就會高過一堂燙閘嘅，因為燙閘佢通常係做路軌啊嘛，係嘛？咁啊，即係如果萬一佢只碌一有咩事斷咗都好啦，佢再都嘣一聲阻咗，佢未必會翻落嚟。但系远集就唔同，因为远集咧佢靠两只脚会吊住佢嘅啫嘛，咁可能两只三只视乎佢嘅设计咯。咁尤其呢啲集啦，通常铁集啦，咁你好天晒落雨抌，用得两用之后，咁佢哋有落雨，咁啲脚会生锈。咁当佢生咗锈嘅时候咧，咁佢拱佢咪拱唔喐咯。咁於乎嗰個位置棘住咗咧，大家通常就會大力啲再拱下佢啦。咁叫下咯，咁個位咪容易爆咯。咁所以一棟新閘做出嚟咧，就未必有風險嘅。即係講真，如果有風險嘅，那個設計者都唔會設計同咁嘅閘啦。咁問題就話一路做落去嘅時候，你嘅維修保養究竟做得好唔好咧？如果你话从源头着手，我哋就不如谂一谂，咦，我哋啲闸系唔可以做得轻一啲嘅咧？因为而家我发觉现有嗰啲闸咧就越嚟就越重，以前咧嗰啲闸咧就冇咁重型嘅，而家咧近啲几廿年咧，见到嗰啲闸咧就越嚟就越重。咁你重嘅时候咧，咁其实冇问题嘅，重嘅时候冇问题嘅，你设计到咪得咯。咁但系如果你个维修保养做得唔好，佢又咁重，一冧落嚟砸亲人嘅时候，引致嘅风险咪极高咯。 嗯。咁其實喺嗰、那個即係其實喺、那個責任嗰方面咧，其實基本上嘅基本認知就應該，如果唔係喺一個公家用嘅地方嘅，就是、業主佢自己負責啦。咁但係而家因為通常咧市民都係噶嘛，一講到維修啊，第一佢哋有冇咁嘅專業知識啦，第二就係頭先即係我哋一度都聽到唔少嘉賓去分享咧，其實所有嘅一啲專業嘅一啲維修服務或者一啲檢測咧，其實個程序如果專業咧。俾人感覺嗰個成本上都有喺度，呢、這個可能係即係令到一啲業主咧，即係可能避重就輕，或者得過且過，又或者係覺得唔使做住啦，咁樣就會處理。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其實除咗話啊，我哋想做好呢啲安全嘅一啲檢測同措施之外咧，其實喺頭先陸傑君有講過，喺政策上面啦，係咪可以政府推動啦？定還是喺個即係喺個自己個保養產品上面係會即係加入一啲簡單嘅條例或者一啲聲明？就是、其实某程度上的楼宇去到某个年期呢，其实都应该是要有这样的检测的，反之而言就未必会去做个保障的。其实在这些情况，在其他国家或者就算没有都好，其实我们怎样去令到多一些的意识去做到这件事呢？可能是大众需要去知道和去关注的，是吧？ 是的，其实呢做一堂这些维修检查呢，讲真它的成本是很轻的。如果你即係從一個成本角度啦，我整堂閘我唔需要多㗎，我每一季我就揾人去做一次維修檢查，結下油啊，做下防鏽啊，咁其實嗰堂閘已經好襟用。一堂閘而家你裝落去都相當價錢啦，一萬幾千係走唔甩啦。我做次維修係好平嘅嘢嚟㗎啫嘛。咁你諗下，我係唔揾啲人去做下維修，令到嗰堂閘嘅壽命長一啲，定係我有？佢啦，用得三年半载，佢就会成堂冧咗落嚟。我唔好讲整亲人先，堂闸自己本身佢跌咗落嚟嘅时候， 重新装咗上去个成本啊， 佢又要再买个堂新嘅，其实会唔会嗰个相对地计嘅成本会重咗咧？咁同埋呢啲做呢啲咁嘅维修。唔难噶，讲真，佢揾个师傅去做，因为以前我做铁闸嘅，我走去做呢咁嘅维修，其实你半个钟头做晒噶咯，冇乜嘢噶啦，你谂下半个钟头嘅钱会有几多咧？ Okay, 我相信个成本会好低嘅，你不停地去做咪得咯。 OK， 唔该晒李光胜先生， 唔该晒， 就系工会理事嚟噶，听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意外消息，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永德里广场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去到荃湾体育馆。另外，清水湾双狮湾路近碧云苑嘅意外仲系处理紧，来回全线封闭。较早时，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内嘅坏车已经离场。 入口範圍的車龍有待消散，而七咸道北的路面急修就完成了，去油麻地方向近芜湖街的行車線解封。另外紅隧九龍去港島方向管道之內的慢線是有壞車的，經過請小心了。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时间来到傍晚的6:42，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麦家俊啊，咁啊早排咧，咁啊香港嘅西贡水域咧，就有网民发现咗咧出现咗鲸鱼嘅踪迹，咁都见到一啲网上片段就见到啦，呢个鲸鱼咧就系擘大咗个口啦，专家就话咧佢系等紧啲食物咧就系去入佢个口嗰度啊，系一个觅食嘅一个动作嚟嘅咁。咁亦都讲到话咧呢一种鲸鱼咧就喺香港呢个嘅水域出现咧，都系一个几罕见嘅现象嚟噶。咁都虽然咧专家都叫大家咧就唔好去水域啊出海嗰度去到近距离观察佢啦，咁但系不幸地咧，咁其实都见到真系有唔少人咧都系唔听话吓，咁啊就去近距离咁想去接触呢个海豚呢个鲸鱼。 系啊，咁啊即系通常一有呢啲嘅就好似睇中华白海豚咁咧，就个个就即系冲去睇咁样啦。但系其实即系鲸鱼，大家都知咧，本身系有自己嘅一啲即系习惯嘅。咁啊，亦都头先陆宇光所讲啦，即系其实依样个布氏鲸咧。其实都是罕见啦，咁但系实际上咧，专家亦都有讲啦，香港其实属于佢哋次要嘅活动地带，咁所以就算系罕见都好咧，都唔系话绝无仅有嘅，咁即系其实咧，将来咧可能唔知喺咩时候咧，佢哋有机会会再重临香港，咁所以其实本身市民咧，对于即系鲸鱼保育啊，或者点样同佢哋喺即系嚟到香港水域嘅时候，我哋应该点样去同佢相处啊，或者系点样系去保护佢咧，咁其实呢啲都需要有一啲教育或者需要一啲知识。 咁不幸地咧就唔系个个都咁听话啦，咁有啲传媒都采访到咧，有啲西贡嘅船家就话咧系即系出价咧就系包船俾啲游人咧系出海去睇鲸鱼啦，咁亦都见到咧喺一啲社交网站上面咧就有见到有人咧系真系咧坐船咧就走出去海咧去到去近距离观赏鲸鱼啊，咁最近咧就有照片咧就显示呢只鲸鱼咧就再次喺香港嘅水域出现啦。不过咧，佢个背部就有一啲伤痕啦。专家就认为咧，呢个嘅背部伤痕咧，可能系一啲船嘅螺旋桨所造成嘅。咁佢嘅安全情况咧，系令人担忧嘅。 系啊，嗰幅相咧，我喺网上面都睇过，系真系有好清楚嘅两条痕咧，喺佢身上面会发现到啊。咁嗰两条痕就肯定系一啲外力造成嘅。咁啊都我唔知道点咩叫深啦，但系即系喺个图片里面都清晰可见。咁如果即系好似正如专家嘅估计，如果真系咧系俾啲船长去即系去击中嘅话咧，其实都相当之可惜啦。因为其实我哋本身系好想见到鲸鱼，但如果咁样去令到佢生命危害到嘅话咧，其实就真系一件即系一件唔系非常之唔好嘅事。咁而以往嚟讲咧，其实因为有海洋公园里边都有相关嘅知识啦。其实佢哋喺佢哋都讲咧话西贡水域嗰度咧，其实似乎咧鲸鱼就已经系受咗伤噶啦。咁咧就亦都呼吁市民咧系停止出海去观鲸。咁亦都有保育嘅组织话咧，如果最坏嘅情况咧，其实就系呢类嘅鲸鱼咧，如果被船长击中嘅话咧，系有机会会死亡嘅。咁所以咧，其实就亦都佢哋希望政府咧去呼吁佢哋咧去订立一个禁船区啊，就即系话喺一啲咁嘅特别状况之下咧，就叫啲船只咧就唔好驶近佢咧，就令到佢哋个生活咧唔好受打扰啦，同埋安全咧都唔会受到威胁。 咁即系大家呼吁咧，咁就仍然有人听话就去出海观鲸啦。咁所以就有啲保育嘅团体就认为咧，应该要设立一啲嘅头先你讲啦，一啲嘅暂时 保護區，去到禁止咧過多嘅船隻出沒啦、嗯，又或者咧喺一啲嘅呢啲鯨魚可能會出現嘅範圍咧，就設立一啲嘅限定嘅限速區啊，限制嗰個船隻嘅速度。咁因為咧，即如果即船咧行得太快咧、嗯，都有機會咧係受令到咧呢個鯨魚係受傷嘅。咁究竟有冇需要咧，就做多啲措施去到咧係保護鯨魚咧？咁鯨魚咁罕見喺香港嘅水會出沒，明白大家咧都好興奮，好想去到即係觀察下佢嘅。咁但係實在咧係有機會咧係令到佢受傷嘅時候，有冇需要做一啲嘅措施去到保護佢咧嚇？咁啊，不如都問下各位聽眾啦。我哋電話係1872311，1872311。大家點樣睇呢個議題咧？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咁你時間物加盡啦，我哋就請嚟咧海洋公園同埋海洋公園保育基金嘅代表同我哋傾下啦。 好， 電話旁邊有海洋公園嘅總管長黃永康，以及係海洋公園保育基金科學主任陳子南喺電話旁邊嘅。兩位好， 黃生、陳生好， 你好。 系，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即系今次喺照片里面见到鲸鱼背部嗰个伤势，究竟个情况系点样，同埋嗰个估计嘅成因系点样咧？ 系，咁我系香港海洋公园保育基金嘅陈子南，科学主任啦。 系， 我咧就早前咧就联同海洋公园啦，同埋渔护署嘅同事啦，咁就呢几日咧都有 keep 住做鲸鱼嘅搜查嘅，同埋一啲跟进嘅。咁就发现，咁其实咧我哋喺对上一个周末啦，咁就发现有鲸鱼出现啦。咁喺晏昼嘅时间，咁同一时间咧都有好大量嘅渔船啦，或者系啲观光船啊靠近嘅。咁就好似喺图片，你哋大家。在上面看到的情况一样啦，咁情况是令人担忧的，因为始终一个咁庞大的一个鲸鱼生物啦，咁如果你离得我哋距离太近的话咧，都会有一啲对大家都唔好嘅，系啦，都会有啲不必要嘅大家如果有啲受伤情况，大家都唔想啦咁样。咁除此跟住落嚟之后咧，我哋喺23号嘅时候咧，咁我哋都亲眼目睹嗰、那个鲸鱼嘅背脊上面咧系有两道嘅伤口啦，咁样咁如果以伤口嘅状态嚟睇咧，咁就目前系治愈中嘅，系啦，咁都系啦，咁我哋都会继续去密切监察个情况啦，系，咁就相信咧就可能会系一个一啲船经过嘅时候嘅螺旋桨去造成嘅，系啦，咁我哋估计系，咁因为其实呢个情况喺香港其实系对于鲸鱼。或者係海豚，我哋叫鯨豚類啦。咁係佢哋其中一個我哋蘇花咁多年由2006年開始同漁護署佢哋合作去做鯨豚嘅擱淺調查上面咧，俾船螺旋桨打到嘅案例咧，其實都有嘅，係啦，有啲案例咧，甚至乎係成條嘅海豚。 嗯， 一半都有發生過，我哋都曾經有接過呢啲報嘅，同漁護署一齊，係啦，咁所以喺今次嘅情況底下咧，我哋都有會相信有機會係俾漁船行過打到啦，咁樣。咁、 想問多少少咧，其實個傷口咧係嚴唔嚴重咧？對呢條鯨魚嘅生命有冇威脅啊？ 暫時情況嚟睇咧，都樂觀嘅，係啦，咁冇乜都係主要見到個傷口係愈合中啦，咁樣同埋佢都有正常食嘢嘅行為啦，咁所以我哋相信佢都喺度休息緊，咁至於休息幾耐咧，咁其實都係個未知數啦，咁我哋都會同相關部門啦，同漁護署啦，同埋我哋海洋公園同埋保育基金同埋海洋公園，佢哋都會去密切留意住個情況咁樣咯。 嗯，嗱，你哋就即係估計咧，可能呢個傷口係做係一啲嘅螺旋桨啊，船隻嘅螺旋桨所造成啦。咁但係有啲人可能會覺得哦，咁鯨魚識喐噶嘛嚇，咁當船隻去靠近嘅時候。点解佢唔识得避开，会被螺旋桨去击中嘅咧？ 呢个情况咧就系因为其实海豚同鲸鱼一样啦，咁都系属于一啲海洋哺乳类嘅动物啦。咁换言之咧，其实佢哋系需要上水去换气去呼吸嘅，系啦。咁除咗喺佢哋嘅除咗我哋今次见到鲸鱼佢有一个好明显嘅捕食行为会上水之外咧，其实佢哋平时都系会需要上到水面去换气咁样嘅。咁所以呢个情况嘅时候咧，就会当有船好快咁样去行过嘅时候咧，有阵时未必会咁。留意到個情況咧，就係、是會，所以就會唔小心咁樣去整親佢哋，都唔出奇嘅，係啦。 嗯 ，OK， 咁如果喺咁嘅狀況之下咧，其實都有啲保育團喺度講話，不如即係設一啲即係禁海區啊，或者係講緊係一啲 唔係禁船區，同埋咧就係話有一啲情況之下咧，呼籲佢哋唔好行埋去。咁其實喺真正嘅香港海面都其實幾繁忙啦，同埋即係亦都頭先所講鯨魚都唔係話真係成日喺呢啲地方出沒，係咪有效咧？因為始終即係你要到啲船家或者一啲市民要即刻認識呢一樣嘢，到真係會執行到，其實呢個難度會唔會好高咧？ 如果你話要圍封一個範圍咁樣去保護一個鯨魚嘅話咧，其實相對我哋都有同漁護署佢哋去傾過呢個問題嘅。咁、那個結果咧就係、是、我哋溝通完之後咧，都發現係有執行上嘅困難嘅。係因為始終佢出沒嗰個地方係西貢碼頭對出咗，咁、都係好頻繁嘅漁船嘅經過啦。咁所以同埋再加上個鯨魚佢係唔係一個定點嘅生物啦，佢係去游水嘅，係啦。咁每一次見到嘅收到接報嘅地方都會有少少唔同。咁所以我哋究竟點樣去框嗰個範圍咧？咁所以令到個執行上係好有困難咯，係啦。 咁另外有啲保育人士就另一个建议，咁就係话会唔会可以設立一啲嘅限速嘅政策呢，即係话喺鯨魚出没嘅范围就係划定一啲暂定嘅限速区，咁就限制啲船隻嘅速度。咁就头先讲啦，即係因为头先讲今次鯨魚嘅受伤可能因为即係嗰个船隻嘅高速行驶而导致啦。咁其实如果将啲船隻嘅速度限制咗，会唔会就有可以即係减少佢受伤嘅机会呢？ 這個我們都會去積極跟漁護署去溝通啦，看看會不會是一個可行的方案這樣啦。的而且確的，如果一些漁船他們在這些範圍不要限速，其實他們其實只要保持一個均速，不要太快一個均速的，不要突然間係啦，加或者減咁樣，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可以避免到他們受到傷害的一個措施來的。 不如都問多少少咧，關於就係鯨魚嘅生態行為啦嚇。嗱，因為即係都知道啦，頭先都講啦，即係香港嘅水域真係好繁忙啦，尤其是西貢對開水域一帶啦，好多漁船啦，唔同種類嘅船隻都有出現啦。點樣理解鯨魚喺呢個水域度出沒咧？其實佢哋即係驚，即係會唔會都感應到啲船隻出沒？咁佢哋會唔會真係會避開定係點樣嘅咧？還是點解佢會喺呢度出現咧？ 大家好，我是海洋公园的动物及教育部的黄永康。 是黄先 生。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因为这个布氏鲸我们相信它是布氏鲸。这个品种呢，其实它是一个的热带或者是亚热带会出没的一个的品种来的。而香港其实是处于它这个的次栖息地的地方。所以其实它在这个地方出现呢，其实是有可能的。至于你说香港的水域其实就那个船只的繁忙的情况是有的。但是坦白地说，那个海这么大，亦都唔係24小時全部入船出沒嘅。咁當我哋嘅即係嗰只嘅鯨魚喺夜難人靜嘅時候入咗嚟嘅時間，佢未必係咁即係清楚我哋個航道嗰個交通嘅狀況嘅。咁所以佢入咗嚟呢個嘅情況咧，其實都係可以理解。 另一个生态行为咧，大家近期留意到就系、是、即系佢喺月中出现过啦。咁但系咧之后咧就有几日咧都喺西贡嗰度咧就揾唔到呢条鲸鱼嘅踪迹啊。到近日咧就系、是、再次见翻佢咧系出现。咁当然就因此而见到佢受伤啦。点样理解佢嗰个嘅行踪咧？ 嗱。啱提及過啦，那個海其實都幾大嘅，亦都唔係二十四小時咧有人係全個海域去觀察，咁所以今日我哋喺呢個嘅區域見唔到咧，並不代表佢係完全離開咗嘅嚇。相反地咧，佢可能其實喺個個嘅海域度咧係唔同嘅定點出現緊，因為呢個嘅品種咧，大概佢嗰個呼吸嗰個嘅控制嘅時間咧，都可以行五分鐘到十幾分鐘係唔需要換氣嘅。咁所以如果我除非我個海好大，好多人一齊睇啦，如果唔係，其實都幾難發現佢嘅。 嗱，呢条鲸鱼咧就系都喺香港出现嘅情况，已经都有半个月咁耐啦。其实作为系做呢啲鲸豚保育咧，其实最终嘅目标系乜嘢咧？系咪希望佢离开香港咧？有冇办法去到协助佢离开香港嘅咧？ 如果最终的目标当然是希望大家是可以人和动物是互相尊重，而亦都希望呢条的鲸鱼可以平安离开我们的就是香港水域。因为始终近岸呢对他们来讲，长远他在近岸地方去生活呢，其实都不是一个最理想的地方来的。 咁所以我们有没有需要去协助他离开的？ 暂时呢我想言之尚早，因为啱啱我的同事其实提及过呢，而家呢条鲸鱼虽然佢有伤，但係佢个状态即係諗无论係佢 進食啦，或者佢游水嘅狀況咧，都係處於一個良好嘅狀態嘅。咁如果係一隻良好嘅動物，佢係絕對有能力憑自己嘅方式咧去游翻出大海嘅。咁所以而家話我哋要用任何嘅方法帶翻佢出去咧，其實係比較早去講呢樣嘢。 嗯，但本身因為頭先都提到咧，即係香港水域即係就算我哋點樣去就，或者唔同嘅時間有唔同嘅船隻啦，但始終都係比較繁忙嘅海港咧。其實本身有冇啲措施，就係其實有一啲咁樣嘅稀有嘅品種或者動物嚟到，亦都有相當嘅體積嘅。咁其實係咪都好似頭先陸宇光所講，即係一入到我哋海域嘅時候，其實那個優先嘅次序都係想係其實佢安全離開，即係以免會有啲咁樣嘅情況咧。因為頭先都講話執行一啲禁船區啊、慢速啊，其實執行上是難的嘛，同埋都即係都有提過，就係頭先話人同動物互相尊重啦，咁亦都好難話成個香港嘅船隻去就一條鯨魚咁樣去做，亦都係難搞嘅。咁其實依啲嘅一個平衡位會喺邊度咧？ 其實就住呢個問題咧，漁護署其實佢哋係有一個都幾清晰嘅指引嘅，即係當我哋係喺個野外見到呢個嘅一個野外鯨豚動物嘅時候咧，無論係個船速啦、距離。甚至乎船隻嘅數量咧，其實都有一個嘅清晰嘅指引嘅。 嗯。 但係觀乎近日我哋喺網上一啲嘅照片見到咧，其實我哋好多嘅市民咧都明白佢哋見到野外嘅生物咧，佢哋嗰 係啊， 係啊。咁但係咧，我哋見到佢哋同佢嘅距離咧係非常之近，甚至乎咧係同一時間有幾隻漁船包圍住只腳嘅鯨魚。其實呢個狀況係好唔理想嘅。 嗯。 或者就住呢個情況，你哋海洋公園同埋保育基金有冇啲咩嘅呼籲啊？ 就住呢個情況咧，咁海洋公園同埋保育基金咧，其實係希望向所有嘅香港市民咧發出一個呼籲，如果係冇必要嘅話咧，就唔好出去進行呢個嘅觀鯨活動，因為坦白咁講啦，而家呢個鯨魚咧係需要一個安靜嘅環境去休息嚇，等佢休息好之後，佢嘅傷口痊癒，佢就會離開我哋路。相信咁，但係如果我哋對佢嘅滋擾持續增加嘅話咧，其實最壞嘅情況係會令到佢嘅健康慢慢係轉壞，甚至乎最後咧係因病死亡。咁但系同一时间啦，我亦都想提多一点嘅，就系当我哋去睇呢啲嘅生物嘅时候咧，因为我嗰时都出于好奇，亦都觉得咧好安全。咁但系咧坦白咁讲，喺相片里边我见到嗰啲市民同佢哋嘅距离咧，系真系可以触手可及嘅。鲸鱼本身我相信佢对人咧系冇恶意嘅，但系因为佢个体型都相对比较大，咁假设佢一个转身咧，其实都可能会为到船上嘅人咧做到即时嘅危险噶啦。 嗯 ，OK， 好，好，唔该晒两位吓，分别就系海洋公园嘅总管长黄永康啦，同埋海洋公园保育基金科学主任陈子南噶。咁啊，麦家俊嚟都见到咧，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咧喺社交网站嗰度发文系啦，刚刚都出嘅咋，就话咧系都留意到系呢条鲸鱼嘅受伤情况啦。咁就话要求警方、渔护处同埋海事处去加强宣传工作，包括派水警船咧喺附近嘅海域嗰度巡逻，一旦发现有观光船系靠近鲸鱼出没嘅一带，会劝喻佢哋离开，同埋喺西贡码头等嘅地方咧，劝喻市民同埋载客船只嘅负责人唔好出海去到追鲸啊。咁至于点样协助鲸鱼方面咧，渔护处会继续征询专家嘅意见嘅吓。呢个时间咧，电话旁边有位听众方生喺度吓，方生你好， 方生你好。 一早水警同海事处应该做嘅就系呢条鲸鱼真系唔可以再容忍喺香港海面出現，因為引嚟啲船家在商言商，佢做生意賺錢，咁啊一定再啲人有利可圖，咪再啲人將條鯨魚過去嗰啲路線團團圍住，遲早一係出事，一係個鯨魚咧就會引致嗰啲圍觀嘅人受傷，因為啲鯨魚俾受傷，咁點解海事政府啊啲高層索性又將佢捕捉咗放翻佢出？運送佢出嚟开开个海面放返走佢，咁咪彻底做囉。 OK， 好多谢晒方生啦。咁相关嘅问题我剛才都问咗相关嘅专家啦。咁都睇睇嚟緊呢究竟点样去保育呢条嘅鲸鱼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自由風，自由風，剛才咧就講緊咧係有鯨魚咧就喺西貢水域出沒啦。咁但係近期就相咧就見到嚇呢個嘅鯨魚咧背部係有一啲懷疑係被船隻嘅螺旋槳所造成嘅傷口啊。 嗯， 大家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電話旁邊有位聽眾李女士喺度，李女士你好， 李女士你好， 麥家俊 請講啊， 係。 想问一下咧，想请教两位咧，嗰啲船家咧咁样招惹嗰啲人咧去出海去观光，佢自己有冇犯法？同埋佢出事，佢会唔会负全责啊？同埋嗰啲人咧，就又搭上去嗰个船家嗰只船嘅时候，出咗事，佢自己需唔需要负责咧？系咪？仲有样嘅咧，我就谂下嗰条鲸鱼嗰个体积咁大。佢一个转身或者条尾浮一浮上嚟啊！我哋几只船都要翻转噶咯噃，好危险噶。我希望咧有翻方便咧，即系就要讲清楚俾我哋啲听众听下，睇下佢哋有冇做紧，有冇帮紧我哋香港人。你睇緊件事 咧， 係咪 ？OK， 好多謝曬李女士嘅電話嚇。咁李女士都講得啱啊，即係其實咧就出海近距離去到接觸鯨魚嘅話咧，除咗有機會係令到鯨魚受傷之外咧，其實船隻啊、乘客自己咧都有一定嘅危險性 嘅 喎。 係啊，其實同頭先即係之前嘅男聽眾其實都講一模一樣嘅嘢啦，就係、是、其實你啲船家圍到只鯨魚咁近咧，就唔單止有機會傷害到鯨魚個鯨魚都有機會傷害到佢哋，咁其實呢個情況咧就係相輸嘅，咁所以即係實際上嚟講都需要去即係慎重考慮一下一樣嘢噶啦。咁至於即係係咪犯法咧，咁我自己就冇呢個法律嘅根底去講一樣嘢啦。但係觀乎頭先政務司司長去講話，即係去呼籲啲人去離開嘅話咧，就其實我諗睇個款就唔似係有一個法律嘅制衡或者一個制約喺度嘅。咁都暫時嚟講咧，都係以一個呼籲嘅方式咧，令到市民就不要出海去做呢件事了。 刚才都引述到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咧，就喺社交网站度讲到话，系要求咗咧系派出水警船咧喺海域嗰度巡逻啦，发现有观光船靠近鲸鱼出没嘅地方咧，会劝喻佢哋离开啦，亦都会咧会喺西贡码头等地咧会劝喻啲市民同埋载客嘅船只负责人咧唔好出海去到追鲸啊。咁始终鲸鱼咧而家就真系受伤啦，咁大家都要咧去到关注佢嘅安全啦，亦都即系令到大家可以亦都唔好伤到佢啦，亦都令到自己唔好有机会咧出意外啦。我哋休息一阵先，我哋转头翻嚟再倾啊。 我系2023政坛新秀阿贤。加入咗政坛呢个大家庭已经接近一年半，其实真系获益良多。无论系对于社会嘅了解，亦或系个人嘅思考，每次都更加深入了解各个机构或者持份者对问题嘅睇法，继而系面对议题嘅时候，可以将自己代入唔同人士嘅处境去作思考。 请大家收听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政坛新秀训练班。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四医学会会诊日，介绍皮肌炎及多发性肌炎。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15啦，今日自由风呢个时间咧，想倾下呢个嘅强制举报虐儿嘅立法建议啊，麦家俊。 系啊， 咁话说咧，就政府为咗咧去针对虐儿嘅问题咧，咁就去到提出一个嘅强制举报虐儿嘅机制啦。咁啊，建议咧就系立法啦，将一啲经常接触到儿童嘅专业人士，咁主要分三类啦，一啲嘅教育界啦、社会福利界啦，同埋医疗界嘅专业人士咧。就将他们列为强制举报者，如果他们怀疑有儿童是受到严重伤害或者有这个严重伤害的风险，就必须要在尽可能的情况之下尽快举报。政府已经将相关的立法的条例草案，就叫做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交了给立法会去到审议。昨天已经是在立法会的条例草案委员会上面是有议员讨论的了。当然这个的立法建议已经在社会讨论过一段时间，不过昨天呢，麦家俊，今天议员的焦点就在于究竟将哪些工种的人士就列为强制举报者，因为现在的立法建议就将23种 啊专业人士嘅类别咧就列为强制举报者。头先讲啦，即系有社会界、社会福利界别、有教育界、医疗界，当中咧议员就关注到某啲嘅人士咧，即系可能系未必咁多时真系亲身接触到啲儿童嘅，要佢哋成为强制举报者系咪有咁嘅需要咧？ 冇错啊，即系其实都系即系立法会议员头先所讲嘅，就系即系邵家辉啦，同埋林哲源啦，都有去做呢个咁样嘅发问同埋质疑啦。即系其实亦都系讲紧呢两个药剂使用化验师咧，其实就真系即系当然唔会话未。唔會話唔接觸兒童嘅，但係實際上嚟講會比較少，同埋佢哋嗰個嘅專業嘅範疇係咪可以直接地去令到話有一個實際嘅證據，或者係一啲觀察咧，係佢哋受到虐待咧，或者係即係有啲極唔好嘅對待咧？咁呢個亦都係即係點樣去將成個政策咧落地嘅一個關鍵嚟嘅。咁尤其是咧，其實同時間因為勞福局嘅副局長何啟明亦都講咧，就係、是、如果立咗法之後咧，虐兒個案係會上升嘅。咁佢亦都即係佢會覺得即係亦都要需要咧係增加啲公帑啊，大概2500萬咧港紙咧，就係去做啲恆常資源嘅應對嘅。咁所以如果真係喺個工種上面咧，係有一啲嘅工種其實唔係真係同兒童成日都有個直接接觸嘅話咧，其實依一樣嘅錢就不如撥去一啲真係有直接工種有關係嘅去做一啲相關嘅應對咧，可能會更加係善用資源啦。 嗯，頭先你都提到咧，有啲議員喺會上面就提出咗一啲嘅專業嘅人士嘅工種啊，咁包括係藥劑師，同埋咧就係呢個嘅化驗師嚇，醫務化驗師。咁有啲議員就話啊，其實佢哋究竟有幾經常接觸兒童呢？將佢哋列做強制舉報者係咪適合呢？咁醫務衛生局嘅代表啦，咁喺會上面都有回應話，就唔同醫療專業嘅工作性質、範圍、環境等等係會有轉變嘅，難以一概而論。所以呢，為咗保護兒童呢，涵蓋所有同醫療專業有關嘅人呢，係最合適嘅做法。咁大家都可以想象啦，即係大家有通常会真系有几多机会去接触到讲紧头先讲紧药剂师啊，同埋医务化验师咧咁。咁大家又赞唔赞成啊？将呢两种嘅专业界别人士列做强制举报虐儿嘅举报者咧吓？因为佢哋如果唔举报嘅话咧吓，如果系即系佢哋留意到嗰个嘅儿童受到严重伤害嘅情况之下，但系咧系冇作出举报咧，系有机会负上法律责任噶吓。咁所以咧。佢哋都關注到咧，究竟係咪有咁嘅需要嚇？咁不如都問下各位聽眾啊，大家又點睇呢個嘅問題咧嚇？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啊，麥家俊嚟呢個時間，不如就請嚟一位議員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有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哲源啦，林哲源你好， 林哲源你好， 你好。 系，你喺寻日喺会上面系咪都有提出某一啲嘅专业界别人士系咪适合列为强制举报者嘅情况呢？ 系嘅，药剂师唔系我提出嘅，不过稍后讲啦。基本上保护儿童嘅精神咧，就大家都会支持噶啦。咁只不过喺个操作上面咧，即系现在法例咧，系咪有不足嘅地方咧？咁我哋觉得都系真系有好多要再考虑嘅地方。咁既然大家都讲到嗰个附表上面嗰25个行业啦，咁我哋先喺呢度开始啦。咁而家佢行业入边，即系我相信冇一个人士会认为医生啊、护士啊、牙医啊，即系最前线嘅医护人员咧，系有任何异议噶啦。即系大家都会觉得，你医生见到个小朋友，佢有可能系俾人虐待嘅时候咧，咁你当然系有个责任啦。咁呢个冇异议，异议咧通常就会喺到一啲咧，我哋叫做非临床嘅工作。咩叫非临床嘅工作咧？即系你唔系恒常去睇病人嘅，你可能系喺个实验室入边啊，喺个化验所入边啊，嗰啲同事。咁所以即系医务化验师系其中一个比较上特别嘅例子啦。咁即系医务化验师一般咧，佢就系专业人士嚟嘅，佢要确保咧所有入到去化验室嘅一啲嗰啲血液啊等等嘅样本咧，都系适当咁处理啊，同埋咧你个化验系正确。咁然之后佢系有个专业责任签翻一份报告出去。咁因为见唔到个病人本身嘅，就算抽血都唔系佢抽嘅。咁喺呢个情况底下咧，即系佢可能会见到譬如一个贫血嘅现象，一个10岁嘅小朋友，哇，好严重贫血喎。咁再睇下，咦，佢个白蛋白好低喎，咦，佢肾机能好似有啲问题，然之后电解质又唔系好正常喎。咁凭呢一样，佢当然有个可能，其中一个可能啊，其中一个啊，就系、是、诶、这个小朋友被人长期疏忽。 甚至乎系唔俾佢飲食引致嘅，當然有咁嘅可能性。咁但系佢冇見過病人，即系佢單憑嘅數據咧，好難講嘅，因為好多其他可能性啊嘛。 冇錯， 譬如本身係有慢性疾病，有個血病都可以嘅喎。 嗯。 嗱，咁我哋從翻佢呢個角度去睇，現在係點嘅咧？佢會話俾醫生聽有咁嘅情況，請你留意啲數據啦。咁醫生咧就真係個臨床嘅人員，即係佢會真係見個病人，同佢做個診斷。咁佢當然知道清楚好多咩事啦。咁變咗，如果由翻嗰個前線，即係臨床嗰個同事負責咧，咁就件事咧好清楚，權責好清楚。但係如果你而家俾咗個責任個醫務化驗師，佢報唔報警號咧？佢如果報，佢可能後來都發覺好傻仔嘅喎，真係一個病嚟嘅。但如果佢唔報，佢又好似驚，喂，真係有個可能。有弱兒嘅情況喎，咁佢會比較上係擔心啊，或者會有即係難處理嘅情況出現。咁所以喺呢書，我好希望咧，即係政府再考慮嘅時候咧，就分開臨床同非臨床。咁但係你話有時有啲情況咧，就即係你話唔係常常上病房嘅同事嚇，其實佢哋都會睇到一啲端倪出嚟嘅。舉個例，就係、是、一個放射技師啦，放射技師佢幫。市民是照一些譬如 X 光啊或者掃描的。咁佢哋雖然唔係寫報告嗰、那個，但實際上咧，佢睇得多咧，同埋佢哋學過嘅，佢哋啲片咩叫正常，咩 有直接觀察嘅能力啦。 佢哋係睇嘅，佢有個能力嘅。咁如果見到個片上面，譬如一張 X 光片啊個肺片啦，有好多肋骨咧係新嘅損傷，新嘅骨折，有啲舊嘅骨折。咁佢當然會係好直覺就會懷疑呢個係個虐待嘅情況。咁變咗你話佢淨係單憑呢個咁清晰嘅，又有啲好清晰嘅，呢個係好清晰嘅其中一個表徵嚟。但係憑一個咁清晰嘅表徵咧，我又覺得佢有可能咧係會可以高度懷疑。咁但係現在當然佢就會話俾醫生聽，醫生去決定啦。咁但係將來如果佢又有個責任嘅時候，可能佢又會報咗警嘅。咁當然你話有冇可能佢話俾醫生聽，醫生啊懶你，我唔理啦，唔報啦，於是乎令到個小朋友咧係受到進一步嘅傷害啊？呢、這個就難講，即係因為你醫生如果有嗰個法律嘅責任要報，同埋佢都係真係一個醫護人員嚟嘅，咁我相信佢都真係會報。 但係呢個亦都係要切合，因為呢個亦都切合翻現時咧，實際上嗰個嘅工種嘅實際情況啊，因為頭先 分工同操作啦， 係啦係啦，因為頭先林志廉都講到咧，就係、是、就算咁單憑臨床同非臨床咧，其實即係有一啲頭先你嘅舉例嘅工種，譬如係睇緊即係一啲放射性啊，見到佢哋一啲 X 光片啊類似嘅嘢咧，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可信嘅一個判斷咧。咁究竟個責任落唔落都喺佢哋度咧？咁呢度有兩點啊。第一點就係講緊，如果你所有嘢都係俾醫生去決定，但亦都見到而家實際上嚟講咧，尤其是公立醫院嘅醫生咧，時間係好短嘅，可以同即係病人分到時間關心佢哋啊，或者係真係有好多嘅一啲接觸咧，其實唔多嘅。咁所以其實本身個壓力或者佢哋個即係嗰個決定，究竟會唔會係包含埋呢一個責任咧？呢個係第一個疑問啦。第二個疑問就係、是、如果當係講緊嗰對後台嘅人員係見到呢件事情，如果佢哋係包入咗呢件事，但係最後係冇去舉報嘅時候，咁實際上嚟講，佢哋嘅呢個強制舉報嘅嘢消累咗答啦。究竟佢哋嗰個嘅權責或者嗰個法律責任喺邊度咧？呢個都係一個非常之要清晰界定嘅地方，係嘛？ 係。如果係翻第一個情況先啦，理想地咧，就係、是、你個政策上面，我理解即係同事對病人嘅時間係有限，但係理想地咧就係、是、如果 X 光科嘅同事即係譬如放射技師，好清楚見到 X 光上面咧個明顯嘅表徵係好高度危險㗎啦，咁佢寫咗 alert， 即係叫醫生睇清楚啦。咁病房除咗醫生就有護士亦都可以見得到咧。如果病房嘅話咧，個家長同小朋友之間嗰、那個種種嘅溝通啊，咁佢都會睇到好多嘢。咁變咗，如果有個案係真係擔憂嘅時候，其實現在都會嘅。即係我唔相信同事話咧，由佢出咗院就算，唔會嘅，一定係呢啲懷疑有弱兒個案，尤其是如果喺兒科病房咧，大家都會好小心，都會開會去討論呢件事情。咁呢個係理想嘅。咁最後決定咧，即係喺一個譬如係公立醫院嘅情況咧，即係我覺得係商討之後，大家去做一個決定，然之後係有一個人去舉報咧，呢個係理想嘅做法。咁但你可能會出現嘅情況就係開完會啦，有個同事唔同意，我覺得呢個真係有疑嘅情況嘅。咁佢可唔可以舉報呢？咁我覺得又係即係俾佢舉報係保俾個小朋友多重保護，呢、這個我唔反對。但而家變咗個壓力就係、是，喂，只要有一個話有懷疑嘅去報咗，咁如果真係結果大家你知啦，事後有時好難講，事後真係一個弱兒嘅情況，其他啲 覺得冇事嘅，唔肯去舉報，咁佢會唔會有個責任呢？嗱，呢事就會好複雜啦。咁、所以即整體嚟講，個法例嘅原意係好好，但係操作上面咧，我哋都見到有唔少可以值得爭議、再優化嘅地方。 咁即係簡而言之咧，你嘅立場就係一啲非臨床嘅一啲專業職系係咪可以剔除作為強制舉報者嘅身份咧？ 我又覺得可能如果佢哋見到個懷疑咧，佢哋要有責任，甚至乎你話法律責任，我都唔會反對，就係將嗰個懷疑點咧，係話俾臨床嗰個醫生，即係嗰個醫護人員聽。往往其實就係轉介嗰個醫生啦。咁但係有時會可能係一個護士或者其他人員都唔頂嘅，即係病房嗰水上入邊見到病人嘅，可能係護士多啲都唔出奇。咁即係如果佢有呢個責任，即係佢喺個報告上面寫咗 alert， 寫咗個係注意，又或者打電話上病房嘅時候，咁我覺得呢個應該都可以視為佢係。已經係盡咗佢嗰個責任，即係如果可以咁樣修訂嘅話，呢個都係一個考慮。不過當然大家都再要討論嘅。 好啊，唔該曬林哲源，多謝你。 唔該曬， 係林哲源就係立法會醫療衛生界嘅議員嚟嘅。各位聽眾有咩意見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麥家俊啊，頭先都講到啦，就係強制舉報者嘅名單上面咧，就都建議咗係23種嘅專業界別嘅人士啊。咁究竟啊，即係我哋都揾嚟其中一位嘅人士去到同我哋講下，佢哋有贊唔贊成佢哋嘅界別係納入呢個強制舉報者咧？電話旁邊有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啊，崔俊明你好， 崔俊明你好， 两位主持好，两位主持好，好。 你自己或者你听到药剂师业界咧赞唔赞成自己嘅职系咧就系、是、列为一个强制药仪举报者咧？ 我哋系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啦，主要都喺医院做。咁其实我哋系赞成嘅。咁其实要睇翻立法嘅原意啦，其实背后都系希望多啲人士举报。其实唔系净系医护人员啦，即系有市民睇到有人药仪。其實都應該有個責任去舉報嘅，咁但係點解醫護人員咁重要呢？因為醫護人員始終都有啲身心健康嘅訓練啊，咁都可以，其實都可以幫到手，希望將嗰個舉報網係擴大去保護我哋啲兒童。咁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啦，即係頭先講到阿林議員嗰個臨床，如果你睇翻最近有個藥兒個或者有個個案咧，個家長俾咗啲藥物俾個細路仔過量嘅。就是、劑量啊，去藥儀，咁呢個其實都係同藥劑師有關嘅，所以我哋其實學會都係贊成呢樣嘢。 係，咁但都有意見講到話咧，即係呢啲嘅你哋呢一類嘅職系咧，未必真係親身接觸到就係涉事嘅兒童啦。咁亦都係雖然見到有表徵啊，但係都未必有一個好肯定嘅懷疑去相信佢係受到虐待嘅。咁會唔會令到藥劑師係要去到舉報呢個嘅責任啊，變得比較艱難一啲咧？ 嗱，呢個咧其實唔淨止藥劑師嘅，咁呢個其實係邊個專業，即係譬如話頭先講到醫療專業，都係有咁樣嘅擔心嘅嚇。咁即係個表徵係咪即係咁明顯啊？或者嗰個事實個即係呈現出嚟係咪真係咁容易俾人去知道啊？你係藥而我去舉報你啊？咁其實呢個唔係淨係藥劑師嘅，咁呢個其實你護士啊、醫生，甚至乎醫生都係啦。雖然你話醫生係最前線睇到，咁其實簡單嚟講，即係。醫護人員都有呢個咁嘅擔心，但係我覺得個最緊要個法例嗰個意義唔係喺即係呢度。 嗱，唔好意思，因為咧我哋聽新聞先啦嚇，不如轉頭再請你講埋呢一點嘅啊。 好， 轉頭再傾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七点二十分取消。南丫海难事件有死者家属早前入禀，要求召开死因研讯，被高等法院原讼庭驳回。其中两个死者的家属上诉，上诉庭今日裁定家属上诉得席，下令为两个死者召开死因研讯。上诉庭认为召开死因研讯符合公众利益，原审法官没有充分考虑有关观点，看法过于狭隘，裁断有错。死者家属指出，事件关乎公众利益，真相一定要大白，期望聆讯后可对症下药作出建议，防止类似的灾难再发生。运输及物流局就说，由于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现阶段不适宜再进一步评论。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印尼雅加达的行程， 在政商界领袖出席的午宴上，香港和印尼签署15份合作备忘录，涉及金融、贸易和物流等。李家超又感谢印尼支持香港申请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代表团下午参观雅曼高铁，李家超说，雅曼高铁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项目，今日是亲眼见证远见项目变为现实。泰国主要反对党惠泰党领袖、前总理他信的女贝东丹表示，流亡海外的父亲他信计划在下个月10号回国。贝东丹在社交网站说，父亲将会在8月10号抵达首都曼谷的廊曼机场，指出自去年初以来，父亲一直认真谈论回国的决定。爸爸作为泰国人，是一个工作繁重和命运痛苦的前总理，经过认真思索之后决定回到泰国。74岁的他信在2001年担任总理，2006年被军方发动政变推翻，两年后流亡海外至今。他信卷入多宗的贪污案件，报道说他面临最高10年监禁。他信一直认为案件是出于政治动机，警方就说他信回国之后将接受司法程序。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骤雨较多，海有涌浪，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间中有狂风大骤雨，离岸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大家重复一次啦，就系、是、高铁嘅服务啦。由于预计内地嘅路段可能受台风影响啦，今日至到后日7月28号，所有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同潮汕以及厦门一带嘅车次，仲有个别来往深圳北嘅车次系取消咗。未来几日内地段的列车运作可能仍然会受台风影响，乘客请透过12306网站或者手机应用程式跟进消息。跟进翻交通意外的报告，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有意外，中段的慢线封闭了，经过请小心。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喇沙利道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的车龙现在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另外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隧的意外就清了场了，现在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的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上狮隧是畅通的。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兴村至到葵芳村这一段是行车缓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还有少少车龙的，去到屯门大会堂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葵涌道马加烈去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揸车的时候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不过最好都是将车停定了先至讲电话，又或者请同车的乘客代劳了，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推行福建计划之下，香港的长者在当地生活的情况，立法会议员狄志远， 生活是改善是理想的，但是大部分人都提出没有医疗保障。 立法会议员李世荣 都希望政府可以尽快和内地的相关部门去接洽，让香港人拎住医疗券都可以在内地使用。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康文署全新康体预订系统 SmartPlay 将取代 LeisureLink。 SmartPlay 新增流动应用程式，随时随地简单按几下就可以预订康体设施、报名参加活动和专享个人化服务，透过互联网和自助服务站用都得。立即透过 MySmartPlay App、 互联网和自助服务站登记啦，所有人士都要预先登记才用得的。 SmartPlay SmartWay 轻松一点。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两位商业调查师深入企业侦缉害群之马，联手消除商业欺诈。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改编自中国商业悬疑小说《秘密调查师之家族阴谋》，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立法會審議緊咧政府所提交嘅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草案啊。咁頭先都提到咧，有啲議員關注，有啲嘅醫療專業職系係咪應該列入強制舉報者嘅名單上面咧？咁麥家俊，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緊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傾緊嘅，請翻崔俊明出嚟先，你好。 你好，兩位好。 你好。 咁啊，頭先都提到話咧，即係有啲人覺得啊，好似你哋藥劑師咁，其實就唔係最臨床接觸受影響兒童嘅一啲人士嚟嘅喎。點解你哋都贊成藥劑師係納入強制舉報者嘅名單上面呢？ 係分兩方面啦，因為我哋喺醫院做嗰啲藥劑師，其實而家都有上病房啊，同兒童一齊巡房。咁所以都係有人床接觸嗰啲兒科都更加有添啦嚇，兒科嗰啲嚇，咁所以咧都有希望，即係我哋都贊成擴大嗰、那個，即係大家去討論究竟呢個個案或者呢啲表徵會唔會係即係會導致會有真係有幼兒嘅懷疑咧？咁其實都多啲人，多啲尤其是醫護人員參與咧係好事嚟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如果你去社區咧嚇，講到喺社區，大家都知道啦，喺社區最即係比較容易接觸到，當然家庭醫生啦。咁另外就係社區藥劑師啦。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個即係大家都好容易接觸嘅醫護專業啊。咁所以其實藥劑師係咪真係需要入納入咧？我覺得係需要嘅啊。不過問題就係要點樣去令到即係有關嘅專業係剔除咗一啲即係擔心會唔會即係。即時去報警啊，或者一啲即係漏咗唔知道啊，就去跌咗呢個法網啫，係啦。 係咧，你哋會唔會真係有啲會員啊、藥劑師嘅同業係擔心佢哋即究竟係咪盡咗佢哋叫做強制舉報嘅職責咧？或者係咩情況之下佢哋先構成一個合理嘅懷疑需要舉報咧？呢度可能會唔會有啲嘅藥劑師同業都會有啲擔心？你哋會唔會即係做一啲嘅溝通橋梁啊？或者係即係讓呢啲嘅聲音都反映俾政府聽咧？ 係啊，其實呢個係一定有㗎啦。咁就我哋咁多會員又好，或者其他即係譬如話其他有關藥劑師嘅學會啊，或者呢、這個業界啊，其實都有啲同事擔心。咁所以其實就有關方面啦，即係由政府啦，希望即係多啲一啲宣傳教育啦，同埋整個執法，最緊要係個執法嘅原則。是他们怎样執法，同埋是怎样为之是真的有一个强制去这个举报，而他是不举报啊，或者特登不做这样东西，他怎样去举证啊，去令到他们真的觉得他们应该是要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咁这个是最担心的当然。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是赞成扩大个医疗那个专业，希望去保护现在我们的将未来的主人翁的儿童。咁呢个系非常之重要 的。好，唔该晒崔俊明，多谢你啊。 唔该晒， 系崔俊明就系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嘅会长嚟噶。咁就继续留意住咧，立法会点样审议呢条条例草案啦。 一同见证国家队及香港队的奋斗时刻。 港台体坛一二三在7月28号至8月8号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期间，同你 追踪世界运。 港台体坛一二三， 梁礼勤、叶蕴仪主持，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午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 DI 语文及通识教育学院一级讲师曾卓然，火柏新主持谭家齐。 咁呢位主持咧就系阿张卫国咧亲自邀请，几经辛苦咧先加盟嘅浸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谭家齐。 大家好，我系谭家齐。张公就唔系几经辛苦嘅，我只不过系觉得推广历史责无旁贷。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晚8点， 同大家介绍拉丁美洲革命英雄卡斯特罗与哲古华拉。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42分啦，自由风自由风呢段时间咧，想倾下南丫海难啊，麦家俊吓。 系啊， 嗱，2012年嘅国庆日咧就发生咗南丫海难啦，咁啊造成咗咧就系39人死亡啊。咁当时咧就系两只船只南丫四号同埋咧海泰号咧就相撞，咁其中咧南丫四号咧喺短短嘅2分钟之内咧就系下沉，咁就导致咗咧系39人死亡啦。咁啊，其实咧就事件经过好多嘅好多年嘅一啲嘅发展啦，咁包括咧就系政府曾经成立过独立调查委员会去处理啦，亦都咧系试过做一啲嘅内部嘅调查啦，亦都咧系有一啲嘅人士咧被检控兼且罪名成立啦。咁但系咧系早前咧系死因庭咧系唔决定咧系唔召开呢个嘅死因言讯嘅，咁而咧系死者嘅家属咧吓早前咧就入禀高等法院原讼庭。要求召开死因言讯咧就被拒绝，家属咧其后系上诉啊。今日咧上诉庭就颁下咗书面嘅判词，就裁定家属咧系上诉得席，即系话咧系下令系为两名嘅死者系召开死因言讯嘅。麦家俊， 冇错啊。咁咧就事隔咗11年啦，其实即系重新去开展呢个死因聆讯咧，其实啲家属其实佢哋个心情都其实都几激动嘅。咁啊，当然咧就睇翻嗰个法庭嘅決定啦，即係點解我哋係會即係駁回翻，跟住之後咧就去直接去做一個公開聆訊咧。其實法官綜合咗六大事項咧去解釋嘅。咁第一樣咧就係其實佢哋係會認為咧，點解海事處喺個例行檢查裏邊咧係未有發現一啲唔合規格嘅情況，譬如咧係講緊南丫四號嘅桅板太低而唔合規格啦，令到船隻下沉。咁呢樣嘢咧就應該係同死因咧係有關係嘅。咁所以其實呢樣嘢係衍生咗一系列嘅系统性嘅问题，咁而佢觉得呢一个嘅问题咧，其实咧就未系去俾调查委员会去揭发咧，亦都系理应受到调查嘅。咁所以咧喺呢件事上面咧，就系为咗将来咧为免为防同类事件发生啦，同埋亦都系去再查清楚成件事嘅起因咧，咁亦都系觉得应该系要还翻公众咧一个嘅知情权同埋即系成个嘅理由嘅。咁呢个系其中一样嘢啦。咁亦都有其他嘅好多唔同嘅方嘅原因嘅。另外一个咧就係讲緊个船隻里面咧，南丫四号啊，讲緊就係咧水密舱咧就应该係建为密封嘅。咁咧就亦都係个海难，即係海难死者里面死亡嘅原因啦。咁呢样嘢咧佢哋亦都讲緊问题唔係淨係讲緊追究某个公司或者某人嘅最终责任。咁咧但係亦都係需要咧佢解決或者去回答一根本嗰啲問題，就令到死者嘅家屬咧，係同埋公眾咧，可以完全去知悉曬成件事嘅始末嘅。 嗯，或者我都補充多少少背景資料先啦。咁點解死者家屬會喺舊年係入禀係要求高等法院係召開係要求召開死因言訊呢？咁因為咧，其實佢哋喺2021年咧就攞到警方咧就住南丫海難嘅死亡調查報告。咁呢份報告咧，其實喺 2015年咧，警方係完成咗啦，兼且咧就曾經咧都係交過俾咧係死因庭嘅。咁但後來咧就死因庭就決定唔開死因言訊啦。咁而海難嘅家屬咧喺2021年攞到呢份報告嘅副本，都發現到唔少嘅新證據啦嚇。咁、包括頭先你講到咧，就係南丫四號嘅船艙圍板高度係咪過低咧嚇？係咪符合資格係符合要求嘅咧？另外另一隻船啦，海泰號個船身係咪有加固鋼板嘅咧嚇？加固鋼板嘅結果就係咧，當佢同南丫四號相撞嘅時候咧、南丫四號嗰個損毀咧係特別嚴重嘅咁。咁、而另一啲嘅問題就在於嚇，究竟啊，即係即係喺嗰個警方嘅調查之中咧，都發現咧係海事處嘅人員嘅口供咧都係前後矛盾。咁包括咧就係佢哋究竟幾耐去到檢驗一次船隻嘅咧？究竟係一年一次啊，定係咧每兩年一次咧？咁唔同嘅職員咧有唔同嘅講法，咁啊出現咗一個矛盾啦。咁亦都咧係喺警方嘅調查嘅過程之中咧，咁有啲人士咧就唔願意配合調查。咁所以咧家屬咧就係喺舊年啦，就係入禀要求高等法院係要求召開死因言訊。咁當時原仲庭咧就拒絕咗家屬嘅入禀啦。咁就認為咧，因為正頭先都講啦，政府咧喺2013年咧已經係成立過一個嘅獨立調查委員會，並且咧係發表過報告。咁當時都已經講咗話咧，係南丫四號咧係有一道嘅水密門咧係冇咗。即係佢個圖則咧，係需要有六個嘅水密倉，咁但係結果咧係隻船實際上咧只有得五個嘅水密倉，咁即係話咧有水密門咧係冇做到，咁究竟咧係呢件事係點樣發生咧？咁其實嗰陣時咧嗰個嘅獨立調查委員會咧，原仲庭法官認為咧已經係處理咗。咁所以佢嗰時就認為咧，就算召開死因言訊，都唔會咧影響到法官對於呢啲死者嘅死因嘅判斷啦。兼且咧，究竟公眾利益咧係咪需要知道呢啲嘅細節咧？咁所以咧當時就拒絕咗家屬嘅入品。咁但係咧後來家屬攞到呢個警方嘅報告啦，咁就認為有新嘅證據，係所以咧亦都係上訴啦嚇。咁所以咧就今次嘅上訴庭咧，就因為咧係認為咧呢啲嘅事件正正咧就系有公众利益咧，所以就系判家属嘅上诉咧系得席噶。好啦，咁究竟点样去理解今次呢个嘅裁决咧吓？对于死者嘅家属嚟讲，又系一个点样嘅意义咧？嗱，事件头先都讲啦，2012年发生。到而家咧已經係11年嘅時間啦。有好多嘅事件咧，都仍然係未有一個即係好一個詳細嘅一個公開啦。咁包括係政府當時做嘅一啲內部調查，究竟邊啲嘅職員係有不當嘅行為，究竟佢哋有冇得到懲處咧？個負責任嘅人士應該係邊個咧？咁呢啲都係未有一個嘅仔細嘅交代。究竟點解有一道嘅水密門系冇咗嘅咧，南丫四号，咁呢啲都系未有一个系公开嘅交代啦。咁究竟嚟紧吓，即系将会召开死因言讯啦，有冇机会系令到呢啲真相都可以大白咧？咁到都大家留意住啦吓。咁呢个时间，不如就请嚟咧其中一位入禀嘅南丫海难家属梁淑玲小姐，同我哋讲下啦吓。梁小姐你好， 梁小姐你好， 系你好啊，主持。 咁当听到咧系上诉庭判你哋嘅上诉系得席，即系话咧将会召开死因言讯嘅时候，你嘅感觉系如何啊？ 其实系好激动嘅，系啊。咁因为其实头先你主持你讲得好好啦，即系其实我哋成件事由2012年喺度行到去而家，其实行咗11年。咁由嗰個心情起伏呢，其實係仲勁過過山車嘅。咁咁本身由開頭諗住滿有應該講你任何人去到一個突如其來咁嘅發生件咁嘅事情，然後切膚之痛，你一定係已經係六神無主，然後當下有一盞明燈，政府去话要揾出嘅真相，要俾大家一个公道，一个交代。咁你嗰下系好鼓舞嘅一件事嚟嘅。咁但系我哋等咗好耐啦，首先等雷明高嘅报告啦，亦都等警方嘅调查啦，再继而等裁判官嘅决定啦，跟住去到 結果就要睇埋死因庭嘅決定啦。然後你諗到嘅就係、是、啊，好似一直都 keep 住等，但係又未有人話到俾你聽個故事，亦都冇人同你行出嚟講個真相同個交代，咁係已經係好沮喪。去到後期，原來所有嘢都話俾你聽完結㗎啦，咁你可以做咧就係你去申請去攞翻份 report 自己睇啦咁。咁其實係一件好沮喪嘅事啦。咁但係我可以講嘅就係我好多謝一直以嚟喺我身邊嘅人啦，包括當然包括律師嘅團隊啦。即係如果唔係有佢哋俾意見我咧，係唔會行到今日呢一步嘅。 嗯， 咁當中我哋亦都申請過啦，入禀過法院啦。但系点知系本身判我哋系唔可以啊开死因庭啦，跟住所以个心情又跌到落谷底，然后要去到上诉庭。其实我哋依单事情咧，我哋翻查过咧，系全港唯一一单开死因庭要系去到上诉庭嘅事件嚟嘅。但系你谂下呢单嘢，其实系牵涉及39条人命，唔止39个 family， 仲要牵涉咁多嘅公众利益。结果是要大家行到这一步才可以逼到开庭。But anyway, 啦即是总都是一件即叫做一个小小的成功的在这个情况上。 OK, 那有没有知道或者预计到呢几时会召开这个死因言讯呢？ 不清楚，未有交代，亦都没有未预计到究竟要开几耐，因为这个即你單單你就算頭先噏嗰個時間表，你都噏咗咁耐啦，所以成件事大家可以想象到唔係一朝一夕嘅事，同埋唔係好唔係細細單嘅事，所以我估計個庭咧開咧就並不是開一兩庭就搞掂，咁所以我哋下一步可能都要開始搞法援嘅行動，如果唔係我哋就唔知點樣去搞嗰、那個。是咯，那个诉讼问题。 是梁小姐，刚才你都有提过，即是一直都有律师团队去帮忙啦，咁亦都这个事件呢亦都是即是你都话是第一单是要去到这个阶段呢才是要这样去查落去的。咁所以其实律师那边有没有给一个即是建议，或者是话将来会遇到，而家暂时即是时间上所有嘢未知道，但有机会遇到的挑战同埋即是困难会在哪里呢？是将来你会遇到的一些即是死因庭的一些裁决啦，或者是整个过程里面。 我想开到死因庭，其实你而呢就是想去砌那个拼图嘛。 冇错。 咁但係个拼图究竟有几广阔呢，其实係唔知嘅。咁所以同埋有几难砌都唔知道。难砌嘅意思係咩呢，就係、是、牵涉及嘅有利害人士啦，我哋叫佢做。其实係好多嘅，包括就係海事处啦，包括係两个嘅船公司啦，港灯同埋油麻地啦。包括是造船那个啦，验船那个啦，亦都包括是即是警方啦，因为他们搜证啦，包括譬如可能消防啦，因为他们做救援啦，同埋好多各国的遇难者或者是那个生还者啦。咁所以他们要经即是要 pass through 好多个不同的 party。咁但是如果即是我而家都好希望即是都再借大嘅電波，就係希望佢哋可以憑良心，然後行出嚟，即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去砌呢塊呢個拼圖咯。 係，咁但係梁小姐都要留意到咧，即係事件啊，已經係距離而家係11年嘅時間啦。咁如果講到話船隻嘅建造嚇審批以至檢驗咧，嗰、那個工作嘅發生嘅時間咧就更加係久遠啦。咁如果要傳召，即係雖然話死因庭係有即係傳召嘅能力，可以即係請翻海事處當時嘅職員等等出席呢個言訊啦。咁但係可能佢哋嘅記憶啊，或者保存嘅資料已經係即係因為時間咧而未必整全啦。呢度你哋點樣睇？會唔會有個好大嘅難度喺度咧？ 哦，絕對有。即系先唔好讲话啦，可能有啲人已经过咗身添啦。咁所以其实你问份拼图，哪怕是1000块啦，咁你系咪真系可以砌到1000块咧？我哋系冇呢个嘅谂法嘅。 因为有这个想，如果真的要目的是为了砌一千块的话，其实就没有气力去行到这一步了。不过我们心里面就是只是想着一件事，就是找到多少得多少。毕竟其实你又等了十一年，本身是一块拼图都没有，而家起码话俾你听，你有个哭去揾翻个真相。咁系啦，我希望嘅就系尽砌个拼图出嚟咯。呢一个咧系佢对死者嘅一个交代啦。佢白白去世咗十几年啦。咁一个大好青年，佢冇咗佢嘅一生。其实佢换嚟嘅系乜嘢咧？换嚟嘅系大家嘅改善嘅以后嘅生活啊。所以其实系。佢幫助到大家向前進，所以我好希望佢嘅離開係可以換到更多嘅嘢。 係其實你頭先講拼圖啦，即係希望呢個死因言訊可以收集到更加多嘅拼圖，去到砌出成個大畫面啦。有冇一個即係大家心裏面最大嘅疑問，即係一啲嘅優先次序咧？即係最希望知道係邊一啲嘅問題咧？ 哦，我哋。当然我哋头先你解释得好好，因为我哋入品嗰阵时亦都做列出咗好多嘅论点啦。嗰啲论点其实唔系我哋自己砌出嚟嘅，系搜集咗譬如警方嘅 report 啦。咁所以其实呢度我都要多谢警方即系一直嘅努力啦，同埋佢哋2015年已经系讲话觉得需要开死因庭啦，因为其实佢哋有好多嘅 findings 咧，其实是 after 雷明高那份报告的，所以其实是没有呈现过上庭的，我觉得这个也都可以令公众更加清楚究竟发生什么事咯。 你刚才都提到话，即你们家属是研究紧，譬如申请法援啊，咁都想问一下你们，即有没有征询过律师团队的意见？你们如果即召开死因言讯，咁你们家属嗰个角色啊，或者是要付出的嘢系啲乜嘢？你们的法援是会怎样去申请法？即呢类的问题呢？ 坦白讲，因为正如我所讲咧，开庭相信并不是一两庭的事情啦。咁而且確其實我們是可以sit in曬咁多庭，然後做一唔即唔請律師自己自我去俾問題去盤問咁樣嘅。咁但係畢竟我哋係冇嗰方面嘅知識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應該會請律師去做呢個動作啦，去研究曬成個案情啦。第一啦，第二就係我哋要花嘅就係時間咯，即係。这个是一个机会给这么多位家属可以上庭去盘问返究竟发生什么事。那变相心目中在我们之前跟法官问的疑问呢，可以逐一去了解返。 今次你哋入品高等法院嘅咧，就有三位人士咧，都系死难者嘅家属啦。咁但系即系头先讲啦，即系今次呢个海难系39条人命啦，即系其实涉及嘅家庭系即系更加多啦。有冇同其他嘅家庭家属去到联络？咁佢哋嘅反应系点样？同埋佢哋亦都会嚟紧嘅死因言讯会点样嘅态度咧？ 上诉庭咧，我知道佢系发。即系发出嚟嗰个就话 relate 只系俾颁判俾系两个嘅死者啦。咁但系本身我哋要求开死因庭嗰阵时候咧，其实系所有家庭都有签嗰个赞成嘅意向书嘅。系啦，不过始终系文件上，我哋唔希望每张文件都要攞咁多个家属嘅签名。 Okay. That's why 我哋就喺呢度咁样做嘅啫。咁但系我相信，既然件事其实牵涉嘅公众利益咁广啦，其实我哋都会将个 message pass 翻俾其余嘅 家属嘅。好，时间关系，唔好意思啊，同家属咧梁淑玲小姐倾到呢度先，多谢你，拜拜。